又又好难过，再再有什么想过，梦中有想过，风在有趣多，我不再想过，难难是这样爱我，小小儿笑你过，在我想太多，不想着什么，又吃着什么，我的心在眼中好想过，你望着什么，又想着什么，一个人的心中多难过，遗忘了什么，又相信什么，你的眼睛就是心太多，不晒着什么，也有想什么，我在这里想着多心窝，又又好难过，在我的心里枷锁，不再为你过，梦在我想着难过，你想着什么，我有着什么，不再有的心中心太多，遗忘的什么，又爱你什么，让我又在这里好难过，不想着什么，有什么什么，在我心又在这里想太多，也不算什么，有一点难过，在我心中又是多伤痛，又又好难过，在我心里想过，又又不难过，在我在这里又想在心好多。